你好啊，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。今集我哋系谈命运。 命运啊，顺哥仲有冇屙屎喺度企？ 我捻咗，话俾你听，爹真系嗱，我已经唔系第一次有老友上嚟屙屎， 好似爆屎 爆，有次个捻样咧，我屋企用坐厕嘅，有次有个朋友上嚟就踎喺我个坐厕度屙，咁佢仲要系屙屎化，即系嗰啲烂屎。我话俾你听，我抹捻咗几个钟头啦，唔该， 可能 屙捻完，你知唔知佢讲咩啊？啊，狗护士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收到 call 走先，好嗰期啊，个卵样屌你咯，咩蛇头鼠啊，一入个厕所我已 经踎喺你个浴缸边度屙屎花咧， 我都洗头啊，佢踎喺个厕所边，你啲厕所卵都喺3800个位洗唔卵到啊，仲有一样嘢，我话俾你听，以前我公司咧用过一样嘢，叫做嗰啲日本又咪一隻廁所板前排，咪周麗淇賣廣告，定阿邊個賣廣告，咪温暖嘅一塊廁所板，係咪周麗淇賣廣告？ 即係咪周麗淇？ 咁咧又可以射啲水出嚟，我話俾你。 口好似周麗淇口，後咧含住屎忽。 我話俾你聽，我以前公司買過啦，嗰塊廁所板，屙到你係冇辦法洗嘅，佢因為佢好多啲出水位。 你講起你個老友嘅行為，我又諗起你想當年咧話喺 可以爆屎佢啊嘛，屌你！ 唔係爆屎佢咩喺廁所屙屎等同狗嘅行為？ 啊！我屌你嗰單嘢啊！我屙喺個廁所笪地嗰度啫，屌吸得就冇辦法大佬。 你有冇鬧你老友啊？你咁屙屎同狗嘅行為一樣。 我打咗俾撲街刪電話。嗱，大家我哋今日講下命運。 命運。 咁咧，話説咧，我當年咧就中學畢業之後讀書唔成，讀書唔成之後，我過好多行，做咗好多行之後， 命運都幾好喎。 咁咧。有一日就撞到一個同學，以前嘅即係工業學院一齊畢業嘅朋友，佢就問啦。咁咧佢咧就即係喺工程界咧，我細佬就做工程界嘅，咁啊工程界都博有名氣啊，內地都。咁佢就撞翻我細佬，佢就話：喂，你而家 博有名氣， 你而家大佬點啊？咁樣樣。佢話：喂，冇我大佬做緊乜乜乜乜乜，哇！屌你老咩？佢當年考第咩喎？而家咁樣樣。嗱，呢就叫命 運。 嗱，人哋你唔好睇話啊，係喎，我而家點解個命運咁撚差？嗱， 點解佢個思想仲停留？在想當年 啊！逢係一啲人而家際遇差，一定會想當年。一啲人中意想當年，就係因為而家際遇差咯。等於啲阿伯啫嘛，阿伯好中意想當年，就係因為而家 我仲際遇上喺上當年一年班考第尾。 係咩？你考第尾？ 係 第尾。屌你個撚樣！嗱，咁呢啲就叫命運。咁咧，你覺得自己命運差嘅時候，我想大家停一停，諗一諗就係，可能你喺幾年後個命運唔係咁嘅。大家如果成日覺得自己啊，我而家自己好差，如何如何大雪菠蘿打沉咗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即係連嗰個鬥心都冇埋咧，就千祈唔好咁滯， 即 係 唔好做呢啲嘢。 啱啊，我哋要望遠啲，望遠少少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即係超越咗命運。即係我哋點可以超越命運，就是、因為我哋嘅目光遠大啦。 冇 錯，即係你唔好成日覺得我停喺呢個步驟睇翻以前，嗱越睇以前就越衰嘅。你要睇得遠少少，你就開心啲。 但我有啲朋友可能越望前面越衰。 邊個啊？ 多人都係。 你冇講啦，屌你老味！阿任大大係咩？任大哥啊，嗰個。 唔係阿任大。 阿任大。 阿任大。 阿任哥。 任哥。 阿 任哥喺美國都算係好。 阿任哥去咗美國咧，我唔知佢讀邊科。 我都未去過美國。 美國。 亞美利加制呢個州其實係一個好自由民主，同埋喺即係個經濟好好嘅。 我話俾你聽。我當年做生意喺 LA 落機， 你唔好鬧美國人啦！ 我第一時間被人搶拆咗電話，Oh telephone！ 嗰啲咩嗰啲黑人啊嘛， 佢就掹撚咗個電話去啦，喺二九檔嗰度。 哥叫我哋俾貼士佢，最緊要咧唔好俾啲黑鬼屌屎忽，啲黑鬼都流撚好長， 屌爆屎嘛， 屌爆屎翻嚟。 同埋佢好掛住女朋友，我同你而家講，佢去幾年，你翻嚟個女朋友唔走佬，佢奇怪啦。你同埋嗱，你唔好講你女朋友走唔走佬， 有錢啊， 唔係有錢都會走佬啊，大佬，你細路唔講呢啲啊，任哥諗廿零歲，同埋一樣嘢，未必係個女朋友走佬，可能你走，你識得第二件咧，即係你可能識得第二個，你翻嚟話， 你覺得啲女個波好大。 唔知喎， 應該係嘅。 咁我又未試過美國妹喎，鬼妹又好少，即係我覺得粗啲啦，鬼妹。 你又試過你啲紅顏知己嘅好大波 ？Emily 個肚腩，屌你個屌肚腩啊！唔係嗱，阿任哥咧就 電視，我哋講呢啲咩得唔得㗎？會俾 Emily 打嘅。 喂 ，Emily 都唔知邊個 Emily。唔係阿邊個係咪 Emily 啊？聽嗰個我哋嗰個節目嗰個 萬柳啊！ 唔係嗱，我哋講嗰個 Emily 係我哋個朋友嚟嘅，就唔係聽緊個節目嗰個 Emily。 Emily 啊，哦 ，Emily 好耐冇再出聲。 係咧，唔知點解咧？屌，可能我哋粗口得滯。 我哋講粗口啊！ 你講粗口講得多，牛醫生屌。咁咧，阿任哥，你翻嚟嘅時候，可能你走撚咗去咧，即係你條女唔係你 叫命運啦， 係咪？係啊，呢就叫命運。嗱，命運可以安排好多嘢啊，大家。 即係我講一單嘢俾大家聽。咁咧有一個即係我哋而家做緊醫院啦，有個撚樣咧就哇屌你老尾做呢、這個醫生。咁、那個撚樣咧就做麻醉科，我諗你呢單嘢你好知啦。 哦，我知啊，因為佢最後變咗個病人啊嘛。 係啊，咁佢 黐撚咗線喎。 麻醉科醫生嚟嘅，咁咧就麻醉科醫生咪好吃香嘅咧，牛醫生。 係係啊，因為佢世界性可以周圍去嗱，呢、這個世界有幾份職業可以世界性嘅。第一就係喺殮房做嗰啲，做殯儀館嗰啲。 啲 係 咩？ 係啊，因為世界性嘅，尤其是。 屌！我以前夠做過殮房冷氣機啦。 係誒，你殮房冷氣機啫，老友。 唔係咁點去第二度 做？佢可以吹啲打咁，你全國性全世界都有華人噶嘛？咁、啊、你呢啲就係全國性啊。係得分好高。第二樣就麻醉科醫生，因為麻醉科醫生係唔係對病人對部機嘅？咁你基本上全世界嘅麻醉機一樣，所以你攞住個麻醉科醫生邊度都可以。咁啊，香港最多人嘅麻醉師咧就唔係香港人，亦都鬼佬第二。第一就係嗰啲阿叉，最多阿叉做麻醉科醫生。 我哋唔可以講阿叉啊！屌你個節目！ 你的節目都講艾曼紐啦，點解唔講得阿七？ 屌，嗱我哋講阿勝，有色人種。 屌你驚閪咩？ 嗱咁咧，我話 好似前一排有兩個記者咪得罪穆罕默德係嘛？好似話判咗罪係嘛？ 判得咩罪啊？ 呢、這個判咗坐監咯，即係你得罪乜都得，唔好得罪啲阿七。 咁啊，賴嘢啦！嗱咁咧，話説咧，呢個麻醉科醫生 你話唐英年狗閪得嘅， 可以啊，好狗閪啊，屌！ 董建华扑街， 董建华真系好扑街喎！ 真系唔其阴湿， 阴湿佢梗系阴湿啦！你打个冷枪几低调就知啦，仲低调过陈水扁。 但系你唔可以话阿叉衰人， 咁啊系， 我哋真系觉得阿叉唔好得罪。 啱嗱，咁咧话说呢个医生咧就成日食安眠药，瞓唔着，压力大。我唔知有咩压力，几多次一个月嘅咧做麻醉科医生？ 麻思同一般医生一样嘅啫，都系跟 十零万。 最多一个普通科医生，普通嘅 M O 啊。我哋叫醫生咧，就叫十萬到啦。如果再做高級醫生，咪高啲咯。 哦，咁啊，十零皮一個月啦。咁、那個撚樣就壓力大，咁啊成日食安眠藥。 即係佢壓力大，驚啲錢唔知點使。 可能係，就令到腦前葉發達。腦前葉發達係咩咧？ 個腦葉啊，分滔碌啊， 會點㗎？ 會個人性格改變啦，成日屙屎屙尿，周圍屙尿啦。 好成日屙屎屙尿。 無啦啦，好似你咁，走喺人哋女面前剝衫剝褲。你講粗口啊嗰啲咧？ 講喂咁，如果我哋有腦前葉發達，會唔會突然間正常咗咧？ 我哋唔係，我哋嘅後腦唔撚發達。 咁咧，個醫生咧就 我哋個腦萎縮同埋屋企發達。 哇，咁啊正喎！係 啊。 咁咧就個命運咧安排咗佢入翻嚟做病人。咁話説咧，佢一生前路啊秦子偉不但止，仲有一樣嘢就係佢老婆第一時間嚟搞離婚。佢老婆又醫生嚟啊！嗱呢啲系叫命运啦，老友。 叫现实呢个命运。 呢啲就叫命运啦。 好听啲嘅命运，唔好听嘅现实啊，真系。 嗱，所以我想大家讲，当你睇到呢一部嘅时候咧，你系咪觉得佢好卵惨？但我又唔觉得喎。嗱，起码佢一样嘢就系、是，你睇咗几十年，佢起码有人养，有人照顾佢。 我觉得嗱，大家睇呢啲嘢惨唔惨，其实系睇你自己心境嘅啫。即系如果你觉得睇呢啲嘢好惨，冇惨啊。但系如果你觉得睇惯呢啲嘢唔觉得惨嘅，咁你唔觉得惨咯。咁至于。個麻醉科醫生慘唔慘啊？冇人知啊！ 唔係最慘係邊個咧？最慘係公書教學嗰個啦。 佢老母係最慘啊！其實 佢老母見到佢，好似佢老母老豆老母嘅好似。 咁啊慘啊！真係。 好似冇老豆，咁啊唔慘啊！冇老豆老母。 唉，真係慘！你冇問下佢，你慘唔慘啊？其實 佢對住我傻笑。唔敢問佢，屌你老味！我驚佢起腳劈柒我。 真係好慘㗎，好似唔止一個醫生咁，好似幾個醫生咧都係呢病房咧出現過㗎。 係咩？ 係啊，有幾個㗎，成間醫院都有。 唔係話，喂，我想問你，你做呢行有咩壓力咧？ 我好大壓力㗎。 例如咧？ 唔知啊，無形咯。 屌你啦！呢個閪佬揾十九美元一個月有壓力喎。屌你佢叫雞唔知邊個可以波大啊！屌你老味，好撚大壓力啊！屌你老味，爭咗先， 去到咧就 唔扯旗， 唔扯旗啊！或者佢俾一個唔撚大波醜嘅，要彈中嗰啲麻鬼飯。 咁啊係，唔係 去到瑞士要諗下點樣買啲最平嘅嘢俾大家。 屌你個撚樣冇買嘢翻嚟啊！仆街。 瑞士糖啊嗰啲咧。 同阿筍哥一撚樣，我話俾你聽，阿筍哥個撚樣。 筍哥都有貢獻啦，起碼屙篤屎俾你。 屙篤住男機一落機嚟屙幾屙屎啊！你屙幾屙屎同沖涼個唔加，你屙完屎沖完涼先翻屋企。 係啊，我哋想喺度咧講講我哋個網站成日咧都上唔到條 link 啊，要記住去阿花哥嗰條 link 嗰度。 喂，我想問下花哥條 link 點去咧？ 花哥條 link 你可唔可以聽日 post 出嚟咧？ 唔係，我喺我哋個留言我喺我哋個網頁嗰度撳嗰個留咪一個叫做留言版嘅。 邊度啊？ 等先啊！我哋去牛醫生與狗護士同埋紅色嗰版嘅， 係 撳 forum， 撳 forum 就去到阿花哥嗰度噶啦。 哦，咁啊，大家聽到啦。咁咧，牛醫生與狗護士， 因為阿筍哥呢排掛住屙屎，唔記得成日 update。 唉，個撚樣我話俾你聽， 所以咧， 唔係個撚樣都忙嘅，真係忙，即係真係 屎都唔得人摸， 水咪嚟翻嚟我屋企，我又越南流到嚟我屋企，我幾撚嚴峻啊！你話覺得屎真係臭撚到， 好撚慘，嗰樣嘢搶， 我屋企啊真係慘啊，臭撚咗幾撚耐啊，噴咗滴冇撚冇噴撚走啊，屌你老味閪！ 你只貓都唔係好想喺度屙屎啊！ 唔係佢臭撚到真係，屌你老母，好撚難忍啫！ 佢都好難忍嘅， 唔係佢嚟多，唔係，但係我都有一個榮耀就係起碼佢嚟我屋企屙屎先，因為證明我屋企個屎塔靚啦，屌！ 咁我哋講翻靈魂啦，咁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嘅嘢講靈魂咧？我哋使唔使啊回應下咧？即係而家個啲中學生嘅靈魂啦。 嗱， 中學真係好撚難考啊！鋼鋼先生講過。 嗱，我想同阿鋼鋼講，你今時今日覺得呢間中學難考，嗱，你又唔好睇你自己個讀書成就係點？而家出嚟社會做事又好講命運，嗱，香港已經變成一個好似東京啊或者日本咁一個叫 M 型社會。咩叫 M 型社會咧？ 咩叫 M 型社會 啊？嗱 ，M 型社會就係我哋咧以前咧，M 我唔記得一個英文係乜鬼嘢，唔知咩 M 我就識 咩咧？ 即係 money， 唔係 menstruation 啊 ，M 度啊，即係月經嚟。 個撚樣個女成日都諗埋呢咁嘅嘢。嗱，咁咧 M 型社會係點咧？就係你以前。讀書出嚟社會，只要你勤力，你一定可以基本中產生活。你有，例如你以前大約十年前 都係咁教我 大學畢業， 啊、 你一定會係住，即係唔會申請公屋噶，你一定會係住到洋樓，啊、買咗架車，結婚 讀好書，大學畢業，咁、啊、你嘅命運就會係一個大學生經理。 啱、啊，我話俾你聽，而家唔係，因為咧，而家已經香港變成一個 M 型社會， 係 個社會已經係容忍度好低，同埋嗰個兼容度好少， 交花都冇得穿就知啦。 啱啊。同埋你出嚟真係好講你嘅命運同埋人際網絡，你人際網絡係你命運 造成。多數而家出嚟都冇命運嘅啦，而家大家都 唔係真係講命運，你睇入唔入到一間好公司，有唔有啲機會落到你身上？嗱，有好多人 講，我都唔同意啊！嗱，我哋見好多，因為我哋做呢行業接觸好多 sales 賣藥嘅咧，好多出嚟係去到啲大公司，譬如格蘭素啊、輝瑞。做唔夠一段時間，又係咁先，萬零蚊一個月。 唔係咁之後，佢去喺邊度做 咧？咪去第二啲個跳嚟跳去咯，因為要咩數啊、咩 quota、咩唔撚掂咪走咯，呢啲咪個命運咯。 啱啊，嗱，所以 大公司都係咁啊，冇話細公司。 所謂時勢做英雄，以前你覺得英雄可以做時勢，我話俾你聽，喺呢個 M 型社會裏面，你已經冇辦法噶啦，係你時勢做就一個英雄，就係、是、你個命運有冇機會？ 我睇你嚟講呢香港呢幾十年嘅命運咧，都係好撚差。 係運啊啦！嗰陣時我認識一個做 香港冇命運，所以好多人出嚟都 唔係個內地個命運啊，個命脈係即係快好多啊！ 翻大陸啦， 翻大陸可能殺出條血路啦， 做多幾十年啦。 我想啊，要翻北啲嘅地方啦，即係 黑龍江嗰啲咯喎。 黑龍江 嗱，我前幾日睇明報咧，有一份報紙講大律師，而家香港嘅大律師咧好多，同埋咧好多大律師係冇 case 接嘅。係 啊， 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啊？真係好慘咯。 係啊，嗱，我以前咧讀電影班， 讀 有個 埋咁多錢， 係 都係死咗。 個老公就係讀大律師，我話俾你聽。 而家佢做咩咧？ 好撚頭痕咯，去到拗數，因為你要人介紹噶嘛，即係有啲人，因為而家。講緊大律師啊，每一個鐘頭差唔多收你六至七萬蚊， 收平啲得唔得？ 收平啲嗰個唔係大律師， 係收平啲啊！ 咁你一上 謝偉俊大律師， 我話俾你聽，要打六至七萬蚊，你傾偈喎，唔係同你打官司啊！ 唔係咯， 咁你咁嘅價錢，你嗰單嘢招撚咗佢，我撚過啦！屌你，我坐監，我認命運嘅屌，即係根本冇錢嘅時候咪命運咯，大哥。 玩唔起呢個遊戲 啊！ 太 係啊係啊係啊，太 同埋競爭太大，好多大律師啊冇嘢做。 係啊，好多都係咁咧。所以咧，你唔好諗住，哇，係喎，做醫生、律師。 我有個朋友醫生真係做律師，係咪黐撚咗線咧？ 佢係咪真係命運咧？是你真係命運啊！ 唔係講真，你嗱，我想喺度講，大家成日讀律師，讀完之後出嚟，你如果唔係喺律師行做嘥氣咧，攞住個學位冇用。 同埋一樣嘢啊，律師你都要跟邊個，同埋你睇下有冇機會遇到一啲好撚令到你輝煌騰達嘅官司。 例如啊，青紅啦。 係啊，小甜甜啦，因為。甜甜有啲人成名嘅時候咧，嗱，我講一單嘢好命運啊！澳門有一個名醫，咩名唔夠膽講啊嚇！佢當年咧，澳門咧係一個黃綠醫生嚟，喺大陸落嚟嘅。澳門掛牌咧就好得意嘅，只要你攞住大陸牌，因為澳門好多年前蒲過鬼嘅時候都係，你只要澳門攞住個大陸牌，你就可以行醫，因為澳門係醫藥分家㗎。即係澳門有兩間大藥房，一間叫便民，另外一間咧我唔記得叫澳 四海 澳門四海啊？ 係咩四？好似四海。 咁咧，呢兩間大藥房就主管澳門嘅， 好似 係啊， 就主管澳門的藥物命運。你去澳門看醫生，除非醫院，如果你去私家醫生看醫生，那個醫生會開一張藥費，你就去這兩個地方買，因為澳門地方小，那你一定買到藥的。咁咧呢個醫生喺大陸來掛牌咧，就不嬲都唔好。但有一次好經典嘅呢單嘢，大約25年前，有一個人因為橫腸炎，因為澳門嘅醫療咧就差啲，佢就爆開喺個地，即係真係咧喺條街度流嗰啲腸出嚟。 哎呦！ 咁呢個醫生咧就啱啱線咧就喺樓上度開緊鋪，啲人就捉佢落嚟樓下。那個醫生咧就好勇，將啲腸塞緊得落去。係。咁咧就幫佢，就真係幫佢急救啊、洗傷口之類之類。啊，好強橫，呢個病人又唔死得。之後咧。澳門就紅了，外科很出名的，這個醫生就是因為他個故仔傳下傳下，就是說哇，他在條街上的病人流了腸出來他都救得回，其實就是因為他橫腸炎呢，那傷口爆了，腸流了出來，那他塞回進去，就是連回針洗一洗他，那個病人又好運，不死得。這些真是命運， 這是故仔來的，我覺得 真的來的。屌， 你橫腸炎怎麼會爆了，爆裡面不會爆出面的， 那傷口是完全爆了開了，是吧？ 你這麼黐撚線， 因為呢那這個命運，但是即我又想即帶回出一樣東西，就是第一樣嘢，第二樣嘢， 會唔會我喺金鑽屌閪屌撚到爆啦？ 但係講屌閪，我又講一單嘢，我之前講過啦。 係屌閪命運。 以前俄羅斯妹嚟即係香港揾食咧，好嚟澳門揾食比較少啲。咁咧嗰陣時我又識一條女，嗰條女個名字我唔講啦。咁咧就喺大陸咧就讀俄文嘅，真係喺大陸讀俄文嘅嗰條女。咁咧就去過俄羅斯，唔知道讀嗰啲乜撚嘢發電機嗰啲。 我有朋友個老婆都係讀俄文。 係咩？ 整俄佢。 啊屌！咁佢真係識俄文嘅。咁啊去翻嚟 大陸唔靚㗎佢。 靚㗎。咁咧就澳門做雞。咁澳門做咗一雞咧，就覺得自己唔適合。咁嗰陣時咧，就啱啱引入俄羅斯妹，就好少人識講俄文啊！佢個撲街又識講俄文。 佢去咗俄羅斯做咩咧？ 咁咧就喺澳門嗰度，就專做俄羅斯妹嘅 agent 翻譯，之後就做埋旅行社嘅老細。 佢唔做媽媽生嗰啲啊！ 唔使做媽媽生，而家係航空公司有股份㗎，澳航係有股份。 哇！咁咪好開心咯！ 好開心啊！即係由一隻雞，點解可以變到？一個航空公司有股份的老闆， 命運咯，又係 命運啦、 啊。所以會唔會發達呢？ 好難講命運啊！呢啲真 係，但係你講到笑嘅。 屌你老味！但係我哋睇我哋個本唔似會發啊嘛，牛醫生，好撚準咯、啊！我哋而家都行美運啊！ 你同大家講下你而家行美運。 我行美運嗱， 我條眉都收得咁， 係好靚咧。嗱，話説， 屌你畫到梳梳根梳咁， 你聽我講，牛醫生講話説我去睇相，個相是我行眉運，咁所以咧，我老婆咧就帶我去收一收條眉，收到似黃小虎咁，就比較有力啲。 而家個相是話你行閪運，你係咪剪曬閪毛啊？ 唔係，將個閪畫係，將個閪紋喺個身度。 我都冇嘢好講。 喂，咁咧，今日咧，我哋 我都冇嘢好講，你講命運呢樣嘢。 唔係牛醫生， 豬年就快到啦啊！ 喂，你好似撞太歲喎！ 我屌你啊！我哋使唔使講下十二生肖？ 唔係你好似真係衝太歲啊！ 我日日都衝噶啦， 係咩？ 我日日都行運噶， 行咩運？衰運啊！唔係今年咧，阿牛醫生就真係好似係撞太歲。 唉， 咁你撞太歲諗住點化解咧？ 冇嘢嘅，屌個閪就得噶啦！ 屌咩閪？我話俾你聽， 金鑽屌個閪啊嘛諗嘢。 我遲下送個金鑽俾你啊！ 金鑽咧就唔使啦，你送個金鑽 V I P 卡俾我得啦。 自己畫啦， 唔知 俾人打都俾一隻 咁。做下宣傳啦，金鑽咧原來咧 舊區重建計劃執笠啊！ 係咩幾時啊？ 啊，話説咧，我哋咧喺舊區重建 計劃。我想講金鑽三點前係早場389，三點後483。你突然間講俾我聽執笠呢個消息，你嗰陣 咧喺上海街咧前幾排咪話啲古蹟文物就引到。 金鑽都是古蹟文物要保存的， 是啊，對面就啱啱 先， 帝王嗰個帝王紙盒對面，咁咧大家如果真係想金鑽就趁手啦，因為 你成日都話執執執執啦， 唔係真係執啦，諗住唔係留啊，屌你， 我得閒上買聞下先啫， 唔係你唔好想聞下佢執笠，如果唔係你執你一劑。 呢啲叫命運、啊， 人哋真係執你，執你一劑咧，屌！ 金鑽執即係命運、 啊，命運啊！屌我哋冇一間好安全亦都好舒服嘅場 玩，搬過一個場 唔會噶啦，因為而家做呢啲咁嘅事業咧，你起碼要一笪即係幾萬尺嘅地方。 咁香港長遠嚟講，我哋點樣去 冇啦，越嚟越少啦，因為你見咧嗱，香港咧 成日去澳門喎、 啊。香港其實喺內地嗰、那個即係規劃裏邊，香港係一個 即係集資嘅城市，澳門係一個娛樂嘅城市。咁咧，你見澳門搞好多娛樂事業，佢都好即係放鬆啊。反而香港你有黃色事業，佢就打壓。嗱，佢容許即係容忍到你搞一流一，唔容忍到你有指壓啊、低竇啊， 容忍嗰啲太仔嚟 嘅。唔係，你見咧佢舊區重建已經係第一步，第二步就不斷掃你，由旺角一路掃，而家去到太子深水埗，因為嗰啲地方舊樓少啊，你冇辦法立足，你冇咗個平台俾佢哋去發展嘅時候，佢咪變咗打散為一流一咯。 咁啊慘啦，香港會從此又多翻屯門色魔啊嗰啲嘢出嚟。 佢又唔會嘅，因為而家警力好充裕啊嘛，即係警力充裕嘅時候，佢咪屌你老味掃鳩你去澳門咯、 啊。咁好慘，以後都要搭船去澳門啊。 唔係，我哋嘅車程多咗咯。 同埋澳門好貴啊啲嘢。 澳門千零蚊啦、 啊。好撚貴㗎啦，千零蚊。 屌你！而家啊，不過係啊，即係你香港幾嚿水啊，但係翻大陸屌閪都係千零蚊㗎啦，而家 要咩㗎？ 要咩咧？ 要坐監㗎，大佬！ 屌你嗰啲叫做咩行政拘留？屌，好撚慘啊！入撚到去， 有啲網友成日嗌我哋，但係講下香港黃色事業啊！ 香港黃色事，我哋下一集講啦。 香港七十三行之黃色 事。嗱，香港咧，我話俾大家聽，仲有幾分鐘時間講埋佢。係黃色事業，我咁大個仔最痛恨一樣嘢就係未去過兩笪地方一。酒廉二魚蛋檔 咩嚟嘅酒廉啊？ 嗱，酒廉咧，你唔識就翻問阿爸，阿爸一定去過。 阿爸未去過 啊？屌你啦，係男人當年都去過啦，七幾年未去過酒廉，屌你！嗰咩叫酒廉咧？嗱，就好似酒吧咁撚樣嘅，咁咧有啲靚妹咧著住啲排球褲或者網球裙， 打網球， 就喺度咧就攞啲啤酒埋嚟，咁咧就有分 A 中同 B 中嘅 ，A 中咧，屌我未去過啫，我以前屋企做呢啲嘢噶嘛，咁咧之後。你話 A 中咧就出去砌嘅 ，B 中喺度抄嘅，咁另外咧就係魚蛋檔 ，A 中好啲啦 ，A 中出去砌咯，即係樓上咯，屌，咁咧呢個咧仲有就係魚蛋檔，魚蛋檔咧因為我即係真係夠稱去嘅時候咧十幾歲咗嗰陣時都係 已經冇曬魚蛋， 香港一千零一間未執笠喺旺角，旺角呢、這個嗰間叫乜鬼嘢啊？金像獎樓下，金像獎樓下以前一間香港好老式嘅魚蛋檔，不過而家執撚咗啦。我嗰日晏晝去到，個人就問我：喂，哥仔做咩？打魚蛋？唉，邊有魚蛋檔啊？而家我唔撚係話你冇玩鳩我喎。 真係好識味啊！但係呢啲幾有創意嘅冇曬。 啱，咁嗰度就係最後一檔魚蛋檔，而家都閪撚埋㗎啦。咁咧之後咧，仲有一種黃色事業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，叫做女子洗頭。女子理髮，嗱女子理髮喺中環上環就好多嘅。 我哋嗰啲咁現代人就係知網吧嗰啲嘅啫。 係呢啲好後期啊！女子理髮就係你上到去，佢咧就幫你洗下個頭，洗下個頭之後咧，裏邊黑緊到乜撚都睇唔到嘅。咁咧你又淨係咧揸波。咁咧通常咧嗰條女又幫你打埋飛機，但係有一樣嘢話俾你聽，通常都好師奶噶啦。 哇！ 咁咧如果你想食師奶 要黑蚊啦，要 黑蚊蚊啊！咁咧嗰啲就叫女子理髮，但係通常好收好平啫，200蚊 嚟㗎。 咁又唔會，200零蚊嘅啫，女子理髮，大家唔信可去。中環試下㗎，上環而家最近都永樂街一帶啊， 係咩？ 係啊，執到最後幾間㗎啦，冇涼葱㗎，不過 哇，冇搞啊， 冇涼葱得個面嘅，洗下面咁啦。 啲精石喺邊度？ 佢鋪完毛巾喺你個肚 度，哇，仆街！ 即係你冇射得高咯。你射得高咪射引到自己啊！咁咧嗱，呢啲系老式嘅行業啦。 毛巾攞嚟煲翻你個頭喎， 唔係嘛？仲有一樣嘢就係日式指壓，不過成日去噶啦，日式指壓。以前啲日式指壓 翻啲下集講啦。 喂，咁好啦， 我哋做翻啲功課至得㗎。 啊，咁好啦，大家我哋今日講住係咁多先，大家講聲拜拜。 阿筍哥唔好屙屎啊，下次 屙尿啦。好啦，咁先，拜拜。